在太阳节之际，北欧进步政党和友好团体4月8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庆祝集会。集会有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进步政党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团体的人士、主体思想研究组织成员以及我国驻瑞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束和花朵》表示了敬意。集会上继一些人讲话后宣读了声明。集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